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还是继续请大家欣赏第11届金门曲会上古曲精品专场的实况录音， 请听京韵大鼓赵云杰江，表演者杨凤杰，伴奏陈建、王立阳、韩晴、刘玉喜。 一声好勇，关武士 备金玉囊跨马各持刀枪，然然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夫人说你们跟来的从人呐、啊，现在都回去吧，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二郎们得着地里他们一摸，接到御车拉马缓缓响，将然要起跑车跳看船走、哦哦哦、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碰乱铃响啊，这不远啊肯要扛啊，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就须丹宁管冰凉，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厚大大两耳垂轮银盆面，雄赳赳膀大腰宽，气带轩昂，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悬两面护心朝镜方，好过几条呀穿九五风里里，请公宝剑敲中国，你扎扎湖中一排，剑和剑飞鱼带铁背红开，老雕弓一张灯一双，虎头战靴飞破底，悬一堆剑银二更带两把，这一匹哪日追风银鞋摘高山飞翔，来者是真定府唐山将赵子龙，在长安和前是苍马美名扬啊，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这其中有诈，暗银伯良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见船缓北走，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说你们且莫开城，俺赵云相送这舟山，见有人追赶就骑马了胸膛，吩咐声开船，将红旗一摆，芦苇中四只船齐出各献刀枪，五百二郎齐排列，人人奋勇似虎狼，小周林见捉枪刺，赵云亮剑放刀说，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刷刷刷二郎近胜半截枪，好赵云见大船临近，将身一纵，呼啦 下了英名啊，在王姑娘。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表演者郝秀杰，伴奏何志远、王立阳、石俊平。 要吃杂面，你上去找，不爱 三县出六七，东安县带过按着条河走，石鼓仙出在了凤阳府，天下雷击孙皇二州，我且不言周成府县景致好，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我说的是天为宣州，地为拓州，心为载州，人为道州，道为成州，水为六州，月为明州，日为早州，东上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居鹿州，锁娘娘梦八家，一盘沙 王立阳、祖金华、王桂玲、刘文胜。 Thank you.

琴表演者张秋平，伴奏韩宝丽、刘小凯、韩晴。 游春，表演者刘秀梅，伴奏岳长乐。 十多岁儿，喜得是司主官衔，爱得是那丹青水墨儿。这一天为之心生，找不到那调和的音韵儿，就觉得精神疲倦，到田野中前去散心儿，出离了家门，家与他仔细留，婶儿，家与他远望青山，重叠村儿。本来遇见几个呀游山逛景的人儿，真乃是柳眉桃娇如云似金儿，双双的紫燕呐，对对的粉点儿，那红的就是花儿，绿的就是烟儿，花根底下藏着些呀是小小的花骨朵儿，见芦苇似过追，薄花儿就放了烟儿，绿阴冉冉，天地尽是青稞儿，春雷未动，蝌蚪未退儿，写篆字的先生说呀，这蝌蚪是合了肚子儿，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直到在了二进呐，阴阴就湿了地皮儿。这清溪潺潺，流的是绿水儿。一行行浮上水儿啊，大鱼追小鱼儿。贾雨他越过了小桥，活动开了腿儿。远远看在山根下呀，隐隐的有庄村儿。卧沙滩渔翁晒网，在那儿打盹儿，头枕着蓑衣呀，放着坑儿。乔子负心，肩担着柴捆儿，要夜着半幅不住地唱山歌儿。农夫放下锄，在地边上喘气儿，春种秋收啊，费尽了精气神儿。念书的学生一群一伙儿，一个个跳跳钻钻呢，跑回了自己的门儿。村犬汪汪， 行人来飞，在那边啊转过来呀，小小的货郎儿，村夫背筐去解麻烦儿，汲水的妇人呢下边就没穿着裙儿，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不像那志愿者和定是一个养蚕的人儿。我把村夫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咕咕的叫小鸡儿。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个岁儿，梳着马尾卷，带着刘狗儿，嫂子机灵鬼儿，小姑子小淘气儿，嫂子一扭脸儿，小姑子一使劲儿，可是吃呀外站了啊小姑的鞋后跟儿。这姐妹二人上场去搏命儿，姐妹两个人上场取薄名儿，一个梳蓬头，一个扎辫根儿，一个低着头，一个仰着壳儿，一个装口袋，一个拿簸箕儿。嘿，慢着点儿，别使劲儿。枪风儿让刮了来呀，一脸的骨汤皮儿。贾雨他越敲越觉着有趣儿。随风儿啊送过来呀、有谈话的声音儿，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从里边呢走出来呀几个那醉了头儿，一个是塌了着弦儿啊还拄着拐棍儿，那一个就倒背手儿啊说咧着下嘴唇儿，这个说牛羊头我错走一个字儿，那个说着影子道啊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这个说大米点点啊不像个树叶儿，那个说流水高山我贪乱了第四根儿，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寸儿，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也是白费心儿，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这个打一拳那个踢一腿儿，这个折树枝儿那个砍石子儿，照惹得那老头喊留神我的马，刘儿依我看提名可叫春日景，这张花春山春水春花春草，春光遍地它皆是春，听笛声看花叶儿，吹声弦瑟织新曲儿，清脆苍柔弹弹人儿，他们二人说说笑笑欢欢喜喜翻过竹林抬头看，不觉来到了杏花村儿，又听得 好，听众朋友，这场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精品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按照这个单弦演出的惯例哈，那再给您反一段这个插曲，请林月如先生为大家献上一段他的拿手经典曲目《虞美人》。 满春欢，虞美人烛下意，知明白，豺狼说娘子虽美，哪有花儿常在？当时来待时开。娘子青春有几载，转眼不觉那两鬓白，这家人闻听气满腮，将花揉碎披着脸拽。你说花儿好，你与花儿成恩爱，为什么绕去我们女裙钗？用手推郎说你出去吧，从今别见我的绣房来。这个豺狼闻听心好恼，用手一指那马蠢才，到处都有你们风流女，何处不见我们成恩爱？豺狼说罢站起走，这不换换那美女裙钗，用手拉住狼说你先别走，奴家与你玩，说你就掉下脸儿来。 哎呀，林月如先生这段虞美人哈，真是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过瘾，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好听，这才叫百听不厌，余音绕梁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柳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曲院相约，我们不见不散。